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旧单车，老情歌》。 乘客您好，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过往的朴素，幸福的遇见，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旧单车。老情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旧单车老情歌》这个节目，带您重温昔日的流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我们在老歌当中一路同行，首先送出老狼演唱的《恋恋风尘》。 是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伤痕，让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 恋恋风尘，由老狼演唱。旧单车老情歌正在为您播出。接下来包括有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林志炫的《花房姑娘》和罗文的《交出我的心》，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我的所有。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爱他在不在，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我宁愿没有未来。今夜你会不会来， 求我指引，交出我一生，凭一颗爱心，交付每分诚恳。我愿能为你，为你能做到不折不扣的一百分，全面去爱，让心心的平衡发出光辉，去抚慰去接近，没有掩饰，为你伴路，无比心印。每一分欢欣，爱在燃亮我，求爱燃亮我，不怕让爱火焚身，倾出我此生，凭一片真心，将美丽与君平分。我愿能为你，求你能让我一世努力做满一百分。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交出我的金由罗文演唱，旧单车老情歌，携您进入时光的隧道，回味如歌的往事。下面请欣赏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彭羚《随爱而飞》，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岁月的书签，

知我灵魂及我心，一世俗你没法见真，虽知有无穷顿痛苦，真爱是永没有遗憾。我是无权留下你，你也没法可可，所知我常言让我心跟你共行。Goodbye my loved one， 多干一杯香槟，准我望真你才求向恋人，愿你亦他能将真爱尽送赠，以后你验证到开心我便放心。若有一天你忧郁得般伤心，请告知我无我者救人，让我即赶来，好比往日那样，再奉上真心的关心，除掉灰暗。应知我灵魂及我心，一世独你没法变真，虽知有无穷尽痛苦，真爱是永没有遗憾。我是无权留下你，你也没法可可，所以我常言让我心跟你共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一切独你没法变更，虽知有无穷尽痛苦，真爱是永没有遗憾。我是无权留下你，你也没法可可，所以我常言我心跟你共行，跟你共行。 决定 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深情难了，由辛晓琪演唱。喜欢老歌的朋友，希望在这里得到属于您的那份享受。接下来是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和赵咏华《最浪漫的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旧单车老情歌》。 颗颗梦算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卿卿我我难长久，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真真假假怨人生，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是非 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了，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 快乐寄于，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劝逐流默默睡。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有住你，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我讲你

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林忆莲演唱。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的三首歌包括有郭富城的《游园惊梦》，阿牛的《爱我久久》，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 我心里梦有了回应，你的笑容吻合你的声音，滋润我的心灵，我的生命。爱你仿佛是前生约定，没猜疑没虚伪，只有颗真心，从地老到天荒，直到永恒，爱是如此揪心。浓情蜜意落在我的梦魂，封锁我的心灵，无法清醒。爱你只因你对我认真，爱得深爱得真，爱我的灵魂，从地久到天长，直到永恒，你是我的一生。却也没有叹息，生命里找到你却又嫌弃，只好认命岁月如此无情，给了我梦一场却要惊醒。落在我的梦魂，封锁我的心灵，无法清醒。爱你只因你对我认真，爱得深爱得真，爱我的灵魂，从地久到天长，直到永恒，有你梦可成真。睡醒，再也没有你的音讯，再也听不到你的柔情。 靠在你的背后，让风吹乱你的秀发，拂去我所有哀愁。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最简单的快乐，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心刻骨无尽 这是你唯一爱我的方式，坚持做我的影子，陪着我一辈子，分享我所有的酸甜苦，用时间换取你为我的幸福，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跟着我一辈子，杜德伟演唱。好，接下来是黄舒骏的印度寒潭，刘若英、陈升的《世间情歌》。 去谈不留恋，

鸟南飞，风一道一道的吹，你刺痛我心扉，我为你滴血，你遗弃的世界，我等你要回。我不想南飞，泪一滴一滴的坠，我空虚的双臂你让我包围，我有过的一切你给的最美，我又回去飞，去追，任往事一幕一幕催我落泪。我不信你忘却，我不要我单飞。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我又回头去追。但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天都为我伤悲，冷的爱快枯萎，任漫天风雪覆盖我的心碎。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雪候鸟由熊天平演唱，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老歌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存留着一代人风靡过的旋律和歌声。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徐怀钰、任贤齐的《水晶》，徐美静《都是夜归人》和叶倩文《曾经心痛》。 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 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吧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多久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关情路上永恒太短暂。 真正面对，教我如何放得下。 旧单车老情歌，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一首作品，我们为您安排郑中基演唱的歌曲《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一起来欣赏。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心，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轻轻地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误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